这么方便。别急着抵达终点，过程才是关键，是那些琐碎细节才最值得纪念。就让我们慢一点，往一日进时间多危险，生命太慢一点，每天都日如年，多新鲜。梦如果上网下载就能实现，是很方便，要这么随便，别急着跳到结尾，错过美好约会，每五个同样情节，结局就不真。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，接下来歌曲是从最早出片到最近出片的变化都不大，永远都是古典味当中透出流行味的丁薇，但是他现在呢已经变得越来越像老师的样子，因为出现在太多的选秀比赛和歌唱比赛当中作为评委了。这首歌来自丁薇的一张专辑《亲爱的丁薇》当中的标题曲。 在一个吻以后沉默了太久，哦，爱像蒸发的空气，你所思考的问题，我也同样的担心。这么谁都不敢先说，谁都没有把握永远的字句，谁都在寄望，谁都在害怕着。亲爱的，做过的梦如同你不

不管这世界阴晴圆缺，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day。 著名的电视连续剧，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，而且对于这首歌，即便是很年轻的朋友也会觉得熟悉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，来自邝美云。下面要听到的歌呢，是来自伍佰，永远戴着墨镜，穿着黑衬衫，但是偶尔呢又会在舞台上很活泼的跳起花朵舞。这首歌是他的经典作品《泪桥》。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，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，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，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，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，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，天美尽头今夜落花一样飘了下来，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，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，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 伍佰的摇滚气场一直都很浓厚，所以在舞台演出的时候呢，他也尽量把自己一个摇滚客的状态呈现出来。继续来听罗志祥加上小 S 恋爱达人。

这首歌，自己难过，自己泪流。茉莉花随着风飘落，回家的路一个人走过，也许是哪里走错。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，继续回来，下面要听的歌这是赵咏华《吵架》。 相信我们心中的

也许聚聚散散。